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首先来关注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经济再平衡，从复苏到高质量增长，预计今年的中国 GDP 增速可望达到8.0%，也预测明年这个增速呢可能是5.1%。在节目中我们就来听相关的分析报告，然后呢还有将视线转向美国以及欧洲多国，来关注奥密克戎在这些地方的快速传播。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走进这里著名的唐人街牛车水。尽管因为疫情，今年传统年货大集不能举行了，不过牛车水的独特装饰还是使人感到了浓浓年味儿。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简报，经济再平衡，从复苏到高质量增长。这份报告指出，继今年上半年的强劲反弹之后，中国经济活动虽然在下半年有所降温，但今年中国的实际 GDP 增速将会达到8%，但8%所导致的低基数效应将给明年的经济增速带来挑战。世界银行中国局代理首席经济学家乔伊布表示， This is essentially based on a less favorable base effect, diminishing support from exports, but also the continued effort by the government to focus on deleveraging and de-risking. But more generally, China is returning to a path of structural moderation, but it also reflects the constraints to an investment driven growth model, hence the need to rebalance to high quality. 世行中国局首席代理经济学家乔伊布表示，经济放缓，2021中国的 GDP 实际增速达到8%，而明年这个数字呢将会放缓至5.1%。受出口超预期的增长、新动能不断的增强和去年底的低基数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全年呈现了前高后低的走势。进入第三季度之后，由于疫情的多地复发、洪涝灾害频发、生产成本上升、楼市的降温等多重因素叠加，经济景气度明显下降，下行压力显著增大。世行的报告分析认为，经济增长的放缓反映了基数效应的减弱、出口对增长的拉动下降以及继续推动去杠杆等因素的影响。而世行的报告认为，在2022年，中国推进能源部门的改革，开发更加广泛的绿色融资工具，将会有助于中国加快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促进绿色创新，从而改善中期增长前景。 Reforms to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an help lower precautionary savings and lift domestic consumption, or introducing, wider usage of carbon pricing with power sector reforms and additional green financing instruments can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世界银行发布的这份2021中国经济简报也提出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第一，就是经济增长从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从投资和工业主导转向更多的依靠消费和服务业。第二，从以政府领导和监管为重心转向让市场和私营部门发挥更大作用。第三，则是从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从中期来看，中国实现高质量增长需要在多方面促进经济的再平衡，而实现高质量增长转型是中国充满挑战的再平衡之举。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来关注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球的传播情况。世卫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12月27日，全球已有110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现有证据已经一致显示，和德尔塔相比，奥密克戎毒株具有显著的传播快的优势。在出现了奥密克戎社区传播的国家和地区，其传播速度明显快于德尔塔，倍增时间为2到3倍。就以美国纽约州为例，该州州长宣布，过去的24小时里，纽约州新增病例超过了44000例，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而3个月前，纽约全州每天大约是5000例的确诊病例。病例数激增导致了纽约州的用工人手的严重短缺。为此呢，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宣布说，接种过完整的2剂疫苗，同时没有新冠相关症状，不需要服药的人员，只需72小时隔离后，便可以回到工作岗位。 I'm issuing new guidance on returning to work for our critical workforce after they've tested positive, and employers may allow healthcare workers and other critical workforce members who've had COVID to return after 5 days if they are fully vaccinated, again fully vaccinated, and are asymptomatic or their symptoms have been resolving and they have no fever for the last 72 hours and they don't have to be taking medications. 这是美国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宣布，由于该州疫情的强烈反弹呢，单日新增已经超过了44000例，导致用工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因此呢，他宣布缩短该州的隔离时间。那么只要72小时没有相关症状，有接种过2剂疫苗者便可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目前纽约州是全美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州，大约全州95%的人完成了2剂的疫苗接种。受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的快速传播的影响，全球多家航空运营商也在整个的新年假期期间取消超过4500架次的航班。而在这些航班当中，和美国相关的国际以及国内商业航班占了1/4以上，原因就是新冠病毒的病例激增导致了人手的紧张。在德国也是同样，由于飞行员假期的大量增加，公司在新年假期期间取消了10几个大西洋的长途航班。澳大利亚也是同样如此，由于新冠病毒的传播，很多工作人员不得不接受检测隔离，导致航班在最后时刻延误或者被取消。在英国，由于患病员工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很多行业运输网络面临人手的短缺。今年的冬天有点冷，其实呢，进入10月份之后，全球能源价格的快速上涨就已经显出了趋势。不过，奥密克戎的突然来临，这是令世界措手不及的。疫情在一些国家再度爆发，甚至超过了之前的程度。而同时呢，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飙涨，这令欧洲频频陷入能源危机。在上个星期四，欧洲天然气价格涨幅单日超过20%，再创历史新高。另外，多国电价也是刷新了历史新高。欧洲分析机构预警说，欧洲天然气价格在2021年度内最高涨幅达729%，电价暴涨500%。如果涨价势头再涨，那么最坏的情况可能会是引发市场的危机。好，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介绍。 近期欧洲市场上的多个天然气交易价格的主要指标都是持续的上涨。现在在欧洲主要交易中心的荷兰交易的天然气价格几乎相当于美国国内的10倍。而推动近期欧洲市场上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中，除了进入冬季后的强劲需求之外呢，法国一些核电站停运，德国的风能发电处于近几周的低位，以及俄罗斯对欧洲天然气供应量的减少都是直接推动因素。对于俄罗斯供应这一因素，虽然有人认为是因为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原因，但俄罗斯否认了相关指责。而金融时报采访的分析师指出，俄罗斯向欧洲提供的天然气下滑主要是在亚马尔线路，而背后原因可能是异常寒冷的低温。他指出，近期俄罗斯西部的气温已经达到-25摄氏度，东西伯利亚的气温接近-50摄氏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遏制天然气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也成为不少欧洲国家政府面临的难题。在英国，有商业团体不断敦促政府采取更多行动，一些商业领域的代表称，这是一场国家危机。 而意大利能源部长周三表示，由于当前情况变得比预期要更加紧张，高涨的能源价格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希腊能源部长也在近日警告，欧洲人明年在能源账单方面将增加3500亿欧元的支出。此前，希腊政府曾估计，仅在今年冬天，欧洲人就将多付1000亿欧元的能源账单。为此，欧洲多国也在商讨对策。目前呢，欧盟在天然气供应方面面临多重困境，在严重依赖进口的同时，也是缺乏天然气战略储备机制。所以近期欧盟也在开会商讨成员国联合采购，并着手制定欧盟天然气战略储备机制。不过目前为解决能源危机而召开的一些会议暂时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依然缺乏统一的步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2021注定是人类探索太空的大年。今年的12月26号，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又有了新的动态，神13航天员成功出舱，继续开展舱外作业。这期间呢，驻守舱内的航天员王亚平是配合地面操控机械臂，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展开舱外作业。而实施舱外作业呢，成为空间站阶段的飞行任务的常态。后续航天员们会有更多的次数和更加复杂的出舱活动，为空间站顺利完成建造以及稳定运行提供有力的帮助。那么在这一段时间，还有一件全球瞩目的太空事件，这就是美国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发射成功入轨，它将会成为一座时光机，来追溯星际的起源。 And over three decades, you produced this telescope that is now going to take us back in time. It's a time machine. It's going to take us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s of the universe. 这是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发射成功之后呢，美国航天局局长比尔·内尔松对媒体表示说，建造这座望远镜他们又花了30多年，它是一个时光穿梭机，能够带领我们寻找到宇宙的起源。韦伯是我们熟知的哈勃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他是24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成功的。他肩负起观测宇宙形成之后最初出现的星系、搜寻地外生命迹象等等重任。此时此刻，韦伯望远镜正在预定轨道中行驶，而且是在缓缓地打开自己的遮阳板。整个打开的过程呢，将会持续13天，而整个的遮阳板的面积等于是一个网球场大小。它是目前已经建成的性能最强大，也是造价最贵的太空望远镜，耗资大约是100亿美元左右。据美国媒体报道，韦伯望远镜体型巨大，只好以折叠的方式来发射升空，因此呢，地面研究者需要以遥控的方式将进入太空的韦伯望远镜慢慢展开，使得每一个部件呢能够完美的就位。而这个环节是发射任务当中最具有挑战性的环节。韦伯望远镜的观测位置距离地球大约是160万公里，大约是4倍于地球和月亮之间的距离。到达那里时呢，需要耗时1个月左右。它会和地球同步环绕太阳运行，始终停留在地球的夜面。等到韦伯望远镜到达观测位置之后呢，研究者需要再花上5个月的时间做各项检查，预计明年的6月份方可正式上岗。据介绍，韦伯望远镜的主镜面的极光区域要比哈勃望远镜大6倍，并且可以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来运行。据专家介绍，这座望远镜能够提供令人惊叹的全新的观测宇宙的视角。和之前的哈勃不同的是，韦伯望远镜的观测位置太遥远，如果一旦发生故障，那么宇航员是难以前往维修的。之前的哈勃望远镜一个镜面缺陷是在1990年升空之后才暴露，导致了传回图像模糊，后来经过宇航员修理才解决了这个问题。2016年美国航天局宣布韦伯望远镜耗时20年终于建成了，当时准备2018年发射，但是呢，因为预算以及本身缺陷问题，发射日期几经推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牛车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我们以往呢曾经报道过很多在这里举行的各种节庆活动。每逢中国的传统新年以及各种的节假日呢，牛车水都是最热闹的地方。疫情之后，牛车水的景象大为改变。之前呢，我们曾经报道过牛车水美食街宣布永久关闭。本月初，这里的商业街管委会也宣布呢，2022年的牛车水年货市场会再次停办。同时，相关机构呢会帮助这里的店铺转型为线上销售。但是每年的新春灯节，这里还是要举行的。眼下呢，牛车水也已经开始弥漫着年味了。一群金虎陆续报道，因为从1月7号开始，这里将举行新年的亮灯仪式。我们就来听新加坡新传媒 8 World 的报道。 在渝东选街和新桥路之间的草坪上，至少60只猛虎腾跃向前，工匠忙着修饰灯饰，确保亮灯仪式能顺利举行。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多月，这组大型新春灯饰已吸引不少路人的目光。 不错的了，今年真的很好了，啊，虎虎生威啊， 颜色啊都很灿烂，很 happy 这样， 老虎生动。 啊，尤其黄泥岛了，黄泥岛奔腾得很高哦，看着很兴奋的。 疫情快点过去 啊，快点过去，可以全部一起出来。 虽然年货市场再次受疫情影响而停办，但下个月17号到31号，史密斯街两个独立摊位将设有自动贩卖机。虾皮受询时说，贩卖机将售卖春节糕饼和零食，到时也会有人员在场协助新顾客上网下单，享有优惠折扣。这有助推动牛车水数码化，也在疫情下继续支持本地商家。 这样会分流，大家很便利一些会。 我怕品质不好啊，人家买货啊，货不对半怎么办？ 还是现场啊，买比较方便。 为什么呢？ 有的摸。 2022年牛车水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以虎岁生威迎新态，鸿运呈祥过好年为主题。开幕礼和亮灯仪式将连续第二年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把节日的氛围带给更多人。 虽然人们熟悉的牛车水年货一条街今年呢不再举行了，但是这里也装饰起了迎接虎年的68只金虎装饰，给这里带来不少的节日氛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新加坡滑板运动的发展。滑板运动源自于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它早期被视为一种很另类的街头极限运动，而现在呢，滑板运动越来越主流了，在我们的街头呢，也常能看到在空场里年轻人玩滑板。2021东京奥运会上，滑板首次成为了比赛项目。这几年，滑板运动在新加坡变得越来越普遍，有很多家长愿意孩子接触这项运动。好，我们就一起走进新加坡的滑板运动和滑板爱好者。 无论是平地或斜坡，只要滑板在脚，就能滑出精彩。对滑板爱好者来说，这项城市性运动既考技巧，也考创意。以往人们会认为滑板只是街头文化，玩的大多是叛逆青少年，本地其实有一群坚持玩并努力推广这项运动的人。36岁的陈立鹏从中二那年开始玩滑板，如今在经营自己的滑板学院。 我觉得外人看了觉得滑板会比较有一个好的方向，以前人家就觉得滑板就是好像一点点 bad boy 一面球了。 不过这项运动在过去10年渐渐步入主流，滑板运动在2018年被纳入亚运会，并在2年后成为奥运比赛项目。 滑板已经在奥林匹克，所以人家看了就是滑板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东西，所以真的要用很多心去学。 一向热爱滑板的陈立鹏在2012年开创了自己的滑板学院。 头一两年就比较担心，好像不可以 support family， 还是不可以 support 自己，然后就慢慢做慢慢做，然后生意慢慢变好，然后我就开始从第3到第4年就 hire 我的 manager coach Hans。 立鹏的滑板学院已成立9年，招收超过1000名学员， 也有本地和国际学校委托他开办课程辅助或假日营活动。学院的学生年龄从5岁到54岁，见证了滑板大众化的趋势。 To me, it's not really about legitimizing the sport. It's about getting my kid out and playing a spor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为了让教学更专业，学院聘用的全职教练都需接受国家体育理事会的教练培训和考核证书。疫情前，立鹏经常到国外参观各地的滑板设施和参与滑板活动或比赛。海外的设备和竞赛规模也让他大开眼界，特别是2年前到德国出席的一场国际滑板竞赛活动。 我去过蛮多国家，好像 Southeast Asia、Europe， 还有 you know Australia 这些 country， 他们的滑板场地不大，不过他们的滑板场就是很 well planned， 就是很细心的想怎么建那个滑板场，然后给那些 beginner 还有还是那些高手都可以一起练。不过好像新加坡那些，我觉得那个滑板场有一点太高难度，所以那些刚刚学的很难啊慢慢进步。然后新加坡年尾都一直下雨嘛，所以都没有好像一个 enclosed area or sheltered 的地方给那个滑板场。 新加坡体育理事会近几年来也关注滑板和其他城市运动的热潮。 我们通常看这种活动的时候，就会看有几方面呢。第一方面就是要给大众感兴趣的参与者的这个机会来学习这个运动。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比赛，我们可以抽出一些比较有潜能、有才华的那些参与者，就可以慢慢来培养，给他们一点训练，来促进他们的发展。我们所要提供的就是这个空间设施，给他们有这个机会来发展。最重要的是现在打好基础，给他们一个练习、训练和运动的机会。 滑板运动源自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受当时冲浪运动的影响，发展为了陆地滑板。今年36岁的陈立鹏热爱滑板，他从一个爱好者变成了滑板学院的老板。好，我们继续来听新加坡滑板的故事。 要掌握滑板技巧，需要花许多时间练习，因此滑板爱好者一般会聚在一起，互相交流和切磋。很多滑板爱好者都在青年时期爱上滑板，这项运动带来的友谊一般也很长久。陈立鹏在90年代末开始玩滑板时，认识了本地历史悠久的滑板店店主吴龙传，两人已累积了22年的交情。立鹏当上全职滑板教练之前，曾跟他打工。 从我开始滑板中二，差不多14岁，我就去他的店，在 Margaret Drive 那里。所以从那里就一直去他的店买滑板、买鞋子这些，从久而久之就变成朋友。一路来我们都长，我长大了，他变老了，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过后变成好朋友。有时候出去聊聊天，喝几杯酒，就这样 catch up 了。 这家滑板店在本地算是老字号，已经经营了35年，而吴龙传也见证了新加坡滑板文化的变迁。 以前的爱好者通常都年纪比较大，因为滑板不便宜。以前好的滑板要200-300块、400块，很多家庭没有那个能力买滑板给他的小孩玩，就通常都是比较大的，他们外面有做一点工作的啊，他有零用钱来买。 在90年代，由于本地没有滑板公园，吴龙传的店就变成了滑板爱好者的聚集点。他盖了一些滑板设施，吸引了许多本地和外籍孩子前去玩滑板。 我们那边还有很多那些设备给他们玩，就变成慢慢一个加一个，就很多人来了我的那个 Margaret Drive， 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小村，一个联合国。外国的父母亲早上孩子丢在那边，晚上6点来载他们回家。我们是好像是联合国这样。 吴龙传因此也算是本地滑板圈的大家长。为了促进滑板运动，他在90年代举办了一些活动，让本地孩子有机会参与竞赛。而这些活动也成为了许多滑板爱好者长大后的集体回忆。

It's 9 a.m. Beijing time.